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其实系一个算唔算系补，算唔算系新番补完版啊？因为呢套作品系我哋两个都冇，讲过嘅，结果就而家补翻讲佢。 呢个 Otta Channel 特翻嚟嘅呢个。 系啦，就系、是、魔法战争文嗱、啊、学术讲法就系、是，应该话从魔法战争分析烂番嘅特色。用直接讲法就系屌柒魔法战争， 分析唔到噶， 唔系分析到嘅，因为佢有齐晒，应咁讲啊，佢有齐晒。而家我一般烂番有嘅一切条件，一切条件， 佢系烂得出类拔萃啊！所以咧，你话攞嚟分析咧，可能即系你可能会觉得咧，为佢咁鬼劲。 佢呢个系 only unique case 嚟嘅呢 个。介绍下自己先，我系杰特。 不嬲唔介绍啦，你继续 啦。睇得出啦，孙百富。 嗱。魔法战争睇下先，应该系几时嘅？呢套系作品几耐前嘅嘢啊？ 2014年东翻嚟 嘅。2014年东翻。 2013年嘅东翻，即系2014年1月至3月。 一年读啱啱好一年领到啦。即系当时咧，我睇咗两集到啦。 终于睇得晒。 唔系听你推荐嘛，话咁极品啊嘛。咁跟住 孙百富系因为啱啱上季嘅四天王话可以即系挑战呢部，然之后俾我同阿 V 讲嘅一个评价就系、是。唔好话灯尾啊，唔好话尘啊，灯尾都见唔到。 即你啲申报啊，我并冇推荐啊，我并冇推荐人睇呢套嘢。 唔系，我叫你睇，因为真系嘅，啱啱就系、是、今年一即系2015年嘅1至3月咧，就连续同时四部轻小说嘅完结啦。但而一开头就系被称为四大烂番，四套系挑战魔法战争级数嘅新番作轻小说作品。咁我同 LB 一睇完每套嘅第一集，都不約而同咁，蓋章定論，有排你都比唔上啊！係相提並論，你侮辱咗魔法戰爭。 即係你第一集其實已經輸咗㗎啦。 最緊要就係宮崎駿手都冇人做男主角，宮崎駿手做男主角嘅作品有一半以上係平庸嘅，另一半就爛翻。 唔好咁講真，宮崎駿手嘅，其實真係整套作品我就唔覺得關宮崎駿手事。 唔係，依係其中一個條件，即係木會依吹咁樣，佢配咗爛番，問題就唔關佢事啊嘛。 因為宮崎駿好慘在咧，呢個套作品個主角咧，其實咧係集所一切 全意， 唔好講全唔全意啲嘢，係集一切應該受歡迎嘅男主角於一身，但係做出嚟嘅效果咧。 真系 令人好反感，入于一身。 即系呢个咁嘅主角，即系我觉得，喂，即系其实佢系有啲咩，有啲过去噶嘛，即系有啲过去。 唔系，嗱， 个细佬，关于细佬， 关于细佬 好似话冇记错啦，因为我真系 推咗，推住细佬出去撞车咩？ 唔系推住细佬，系个手提个细佬想推佢，但系阴差阳错之后，个细佬自己撞车，好似跟住咧就系、是不良于行。系咪 争女啊？争女啊！佢哋 本来争女嘅，系个阿哥系唔介，即系个阿哥想让条女俾佢噶嘛？嗰条女就系阿 丽华三美嗰个， 丽华三美嗰个阿 条女咪啊！ 其实阿男主角对佢唔觉得有男女爱情嘅， 系 唔觉得嘅。咁其实系想，即系阿哥系想推俾细佬食嘅， 即系。 但系嗰条女就对个细佬系完全接近反感嘅，即系个表现咧就系、是，即系朋友可以做，但其他嘅唔好再行埋一步嗰只。 即系三角恋啦、 啊，唔成三角恋嘅三角恋， 当三角即系 三角嘅算三角嘅， 唯一可以成立嘅三角恋就系阿哥其实系好虾个细佬。 即系所以， 即系所谓单行鬼车咯。 系啦。 即系但系你话， 系因为结果， 即系结果你但系你讲翻套嘢，但系套嘢其实咧，你睇即系你上次我哋录音都有讲过嘅，即系成套嘢个结构啊，佢可以玩嘅战争嗰啲咧，其实唔系话即系个题材唔闷啊。 诶嗱，所以我最初我本录要奇画要一集嘅，本来我最啱副题就解画边，我想问下，究竟个魔法学院喺现实世界，定系喺架空世界，定喺破碎世界？ 架空世界嚟嘅。 等先。你几男主角由20岁嘅专业架空世界读书，咩真系好似住一般转学咁样噶？跟住同屋企讲话，我想转学啊！跟住个屋企人好似佢当时我唔知佢阿妈原来系魔法世界啲人嚟啦。 估到啦。 咪就系、是、你唔好搞到好似话，哎呀，今日我转去格洛维茨魔法学院学啊，大佬，你唔好讲咁轻松啦。 你估霍维茨咩？ 佢呢度最过瘾嘅系佢第一话咧，仲喺现实世界嘅，跟住遇到魔法师过嚟啊嘛，跟住然后佢第二话突然间转过去咧，但系我对于现实世界认识其实好少咯。你突然间转过去，我觉得其实佢冇所谓，你咪转过去咯。但系我 feel 唔到我喺现实世界度有啲咩流恋，你转过有啲咩改变嗰种感受。 我有一阵突然之间最紧要用 认知可能有。 系啦，例如第一集坐过山车噶嘛。 我想讲有例子就系、是。你突然间无意中突然间话俾你知，原来识魔法嘅，跟住下个礼拜去咗霍维茨魔法学院读书啦。 系啊， 即系佢突然间就是、你好似就系咩？今日去间餐厅食，听我听啊，嗰日食咗我忙去下间餐厅，咁样离晒谱啊！哇，即系问题就系， 第二讲咯。 问题就系你咪，问题就系你唔会话今个礼拜我喺间学校读书。哎呀！突然間發現咗，原來我識魔法能力，咁我下個禮拜去嗰間學校讀書。如果嗰間學校唔係話香港，如果係喺英國嘅，大佬啊，你唔係話咁輕鬆係嘛？跟住同我阿爸阿媽，我聽日轉落，住喺邊度啊？霍洛維茨啊！ 你梗係睇得好少呢個 SF 作品，通常都係咁突然噶。 跟住屋企人好似哦好啊，即係突然間你話你兩老啊，我去英國讀書，幾時翻嚟啊？唔知啊，嗰間學校邊度㗎？唔知㗎，翻到嚟㗎。翻到嚟 唔知噶， 唔知噶， 边个话翻到嚟噶？ 唔系啊，佢先翻到嚟噶，放假翻到嚟噶，你。 咪都系嗰句啦，边个 guarantee 你翻到嚟噶？ 即系咧，佢依点咧，其实咧，佢同我哋上季所讲四套轻小说改啊，绝对相都一样。突然间同你讲，我转咗入去，然后入边原来系要你毕业之后做治安维持嘅。 等等先，你确定系我哋之前讲嘅嘢？ 你 确定呢集出街嗰阵，嗰集出咗街？ 出咗街啦， 出咗。 出咗，即系。即系佢同佢一样嘅，即系都系咧，系讲紧突然间转咗过去，由你后边可能会有一啲结果啊，你即系嚟转职啊，或者你去做就学嘅嗰啲嘢，但系哇，突然间佢接受，佢哋接受， 理所当然咁接受咗。 即系假设我系本身住喺香港，你突然间叫我走去喂，喺冰岛有间学校喂好正，入边全部都系百合嘅，你叫我转过去，跟住我 出街旅行应 该点解唔转？点解唔转？ 要你跳啦！ 跟住我都会谂，喂，大佬，我香港有一啲人物嘅有啲关系喺度噶嘛，冇理由突然间转过去佢唔讲样嘢，突然间跳过去。 即系你净系即系其他角色唔讲啦，主角同你讲心无可恋噶嘛，唔系咩？ 心无可恋，心无可恋，你即系自杀就话啫。心无可恋唔系叫咩？你有只跳转头转到成一波系嘛？ 即系心无可恋，你都 中意主角都系咁噶嘛？同你讲，我憎恨成个世界咁，所以是鬼蛋啦，走就走咯。 但系佢都未，但系佢都未嗌租咗。 唔系，真系成个世界。等下先，点解你同你朋友又同一齐转咗？仲有喺之前就系、是，等下先，点解你啲魔法系可以打你识魔法，跟住自动识魔法嘅？跟住阿凌川演一个角色。俾魔法打到佢识魔法，既然佢每识唔系魔法，哇咩病毒嚟噶？定系你啲魔法其实有 毒咯？ 定系魔法其实 有冇打过包哈成啊？ 唔系，你有冇睇过哆啦 A 梦啊？哆啦 A 梦就系咁传染魔法噶啦，已经系睇到知道佢哋识魔法嘅啦，为咗唔令到佢带去偷袭，你都会识埋魔法啊嘛。 所以先至尽量唔系，你明唔明点解唔可以喺其他人面前出魔法啦？或者系惊俾其他人识魔法咯？ 系啊嘛， 即 系魔法，即系你魔法咁严格，即系 哇！佢入边就系其实系话我唔可以对一般人用魔法嘅。点解咧？因为用俾一般人识用咗魔法而死唔去咧，就会觉醒魔法能力，然之后咧咁咧就可能会影响呢个现实世界，咁所以就尽量就即入法三章咗，亦都有一个特殊嘅，即系全部有魔法喺身嘅，就系嗰个魔法伤到个一般人嘅话咧。要自动启动嘅反噬嘅，有入边有讲嘅， 啊 福山就系咁就咁中招， 唔好话反唔反噬啦，一来啦，我记得唔记得边个角色系有角色咁做过啊，咁其次就系、是、 主角嘛， 妖你咪学下其他国家咁样咯，用魔法打佢唔死，咪打多两嘢打死佢为止咯，简单啲 好嘛，咁简单。 但系佢哋又因为有翻佢上次大战之后咧，咪话佢即系系咪巫师气息嗰边就有条友就整咗咩十五人伟大魔法师就整咗一个嗰啲叫咒术就你限制， 头先讲嗰样嘢咯， 系限制你呢样嘢嘛。咁开头又讲个次神人，后屘佢系咁用， 系咧， 我唔好明嘅。跟住好啦，跟住入咗学校啦，跟住咧。就 設定上係 OK 嘅，咁但係去到後面同埋都忘記設定咯。係 啊， 好啦，跟住入咗校啦，跟住又攞跟住攞一件專用武器啦，又一件點解好突然間之後令我諗咧就係、是、主角 level 一去城下丁嘅武器店，咁啲武器一百支埋把銅劍，跟住你又去補槍一掘一冇做重點就係、是、後面門冇鎖嘅，因為補一開用一支劍嚇、啊， 有乜咁出奇？有乜咁出奇啫？ 有乜咁出奇啫？阿呆毛都系同你讲行过旧石，见到个把剑掹出嚟啫嘛。嗰把咩剑啊？谂下。 咪就系你唔系掹剑都好嘢，而家就咩？喺武器店，武器店前卖咩啊？木棍啊，同装甲、皮装甲啲咁嘢，跟住你打开后门，跟住攞宝箱打开。 你梗系未去到古董铺寻宝啦。就咁簡單啫嘛，成件事冇問題㗎喎、啊。 呢啲唔係問題，呢啲其實喺呢方面呢，我就唔覺得有啲呢類嘅大問題。始終都係嗰句，整套作品最大嘅問題其實就喺對個表現手法上面嘅，因為佢個表現手法呢實在太沉，要咁要用呢句嘅。 佢將趕火車講到一個叫做 唔係話趕火車，其實我調翻轉就係覺得。以故事量或者要讲到明嘅故事量，其实佢系甚至系应该系比绝对商人甚至或者系呢嗰啲咧系好噶，即系因为佢或者我嘅意思好咧，系因为佢讲到嘅嘢其实好多，系齐亦都系完整讲到晒出嚟， 齐完整但跳通、啊， 跳到我 系佢个字系个故事，唔知点解你唔认人，令人觉得闷啊， 即系一来啦，即系佢本身其实有一个即系有一个叫做好。差嘅設定和世界觀， 故事 但係佢表達唔到出嚟。 係啦， 即係其實講翻頭六話，頭六話最主要就係攞翻阿十翻嚟啊嘛，要執翻阿十翻嚟。 阿哥啊嘛， 執翻阿哥翻嚟。 阿哥係啦，阿哥又唔係阿十咯，跟住個阿哥 係阿六啊嘛。 啊嗱，個阿哥好啦，你執佢翻嚟啦。佢初初佢妹因為佢個哥背叛，因為俾人歧視嘅，跟住阿哥執翻嚟，又無歧視地個哥做翻個學生，跟住無歧視就係、是、嚇。之前你因為你背叛搞到個妹被人歧視，而家好似若無其事你翻學生，跟住個妹若無其事冇嘢， 佢唔記得咗噶嘛？ 乜問題就係佢記得噶嘛，大佬。 佢翻翻嚟係失咗嗰段嘅記憶噶嘛？ 唔係翻翻嚟嗰個人啫，其他人咧？ 有人記得噶嘛？有人 咁佢 集體洗腦啊！ 因為 其他人知道佢係背叛者嚟噶嘛？冇玩啦。 話佢嗰陣時佢被背叛係因為俾人控制嗰啲，總之佢入邊係解釋曬㗎。唔係 解釋咗還解釋咗，係咪咁容易接受咧？ 即系 一直到最尾，我都冇佢一直佢哋两阿女主系一直冇被接受过。其实点讲住系一直冇被接受过，由头佢话 即系好似阿罗即系好似阿福山嗰个狼神咁样，有一段时间咪细一路做学生嘅，跟住喺最后尾佢突然间喺地方阵出现，因为我听吓、啊、你系前边佢啊，佢又好似唔系，你究竟点解你喺呢度咧？我又唔知道，跟住 点解佢喺度？因为要 pair 阿赖胡俾佢啊嘛， 即系赖胡佢里面就叫佢帮我救。我想知道究竟发生咗咩事？你之前有咩嘢出现咗啊？我系咪有十秒钟俾 cut 咗出去啊？定系好似 冇十秒 ？King Crimson， 你做咗替身攻击 啊？我唔做咗咩替身攻击，大佬？点解佢其实佢跳咗我唔知咩世界、啊？ 因为咧讲翻头六话，因为头六话你做一样嘢好简单，你就夺环十啫嘛。即系其实你只要集中翻喺个主题就可以。但系佢头六话做咗啲乜嘢呢？第二话讲咗世界观，第三话开始讲啊 Kulubi 和落俾佢哋对阿母嘅感觉啊，或者佢开始讲啊 Kulubi 其实细个咧系同啊主角系做紧呢个艺男女友噶嘛， 哦、 即系咧佢即系然后第四话先开始又讲翻六对十，跟住第五就话学院俾机会你去夺环，其实你唔使搞咁多枝节噶，你就集中讲一样嘢。你直情係，即係我嘅感覺就係，你不如 cut 咗回頭啲嘢佢啦。你最後等阿月光出嚟先一次有解釋。係 啊。 然後你直接就係講你哋嚟到呢個地方，講咗世界觀，做咗訓練，就講你哋學完就喂，你哋班友仔有前途喎，去奪環十啦，咁樣搞掂咯。你花咁多枝節講咁多廢話做乜啫？ 有前途但冇後路咧。 即係你冇後路死 Q 咗冇所謂啦。即係但係你個故事個 flow 應該係集中翻一點啊一點去做噶嘛。 唔好话集唔集中先，你嗰点都未搞掂，你就将佢开新嘢， 系 唔好玩啦。 即系佢本身已经未做好，佢仲要自己另外新加一啲自己设定落去噶。 嗱，真嘅，我对呢套嘢最顶唔顺，点解要睇完两集就走？我觉得佢系声优表现咯。心谂喂，呢班都好似唔系新人嚟噶， 唔系新人， 但系点解你哋加唔到戏嘅？ 即系嗱。先唔好講，我頗為都唔係頗為，非常之唔滿，非常之有意見觀嘅真手啦。 唔係，我就係要講呢樣嘢，我就係要講嗰種，我就係要講漫魔。一路以嚟，你又好，有好多人都會同我講話，中嘢好唔掂，好巴巴巴巴巴點點點，好多缺點，好多性。我成日就喺度覺得係，其實唔覺啊 ，OK 啊，呢個聲優，即係你哋講嗰陣，我覺得。唔係真係問題嚟㗎喎，即係佢配個中意，即係佢配個中意嘅人，佢配得中意，好合理啫。 佢边个扑街，佢个扑街好合理啫。 佢变态好变态， 佢 简直系正添。 佢知识配变态咋？ 咁但系个问题系，去到呢一套，我先发觉 ，sorry 咯，我真系接受唔到咯。 哇，超级地hea配，我用 hea配。我嘅讲法系咁多角色，咁多声优们系自己同自己做紧戏咯。 嗱， 冇交流噶佢哋。 林川健一，我一系佢系依个唯一，我暂时为止系唯一套听林川健一听到我就系、是。林川你算罢啦，你唔想接呢套嘢你就唔好接啦。系佢系完全冇心配配，头头其交。 系个个都系， 个个都系剧情上俾人 cut 咗一橛。佢攞到剧本，我到底要做啲咩？我点解即系？ 我 feel 到啲声音，唔知自己想点咯。 即系林川点解要跟住阿武要帮佢手？ 佢真系唔系莫名其妙噶，佢又唔知点莫名其妙地跟住佢，跟住即系魔法，跟住跟住学校，跟住佢莫名其妙带埋佢妹嚟。跟住你莫名其妙地跟住真系打，哇！ 因为开头我会听到就系话，哦，两个声优同场做紧戏嘅，但系好似冇交集咯。 系啊，完全系我照住个剧本读，你又照住剧本读，但系我哋究竟点解要一齐有对手戏？我唔知点解。 嗯， 好神奇咯，我唔知做乜嘢呢套嘢。 即系作画，嗱，啲人话作画崩溃啦，崩坏。未去到我 冇崩， 未去到最崩壞， 都好穩啫。 穩定地差， 穩定地差啫。 嗱，呢度我就要講，呢度就講翻就係、是、你講崩壞，你其實你未衰得過四天王嘅聖劍士，聖劍士崩得你勁好多。 唔係，呢啲話落頭先，我開頭都話啦，呢套作品佢特色嗱，喺每一個範疇裏面都會有啲更離譜嘅作品，但係集齊曬咁多，喺一集佢咁多崩壞垃圾元素喺身嘅就係呢套啦。嗱，講崩壞更崩壞嘅有，講先有垃圾嘅有更有垃圾嘅，個劇情更衰更講錯 先 有。 唔好話先有垃圾先。系呢、這个声优 cast 呢个阵容唔应该俾垃圾出嚟噶。 嗱，宫野、冈本信彦、濑户麻三美、铃川健一、深川智之、福山润，跟住东山来央。 咁总之严格嚟讲系冇新人嘅呢套嘢， 冇新人， 全部都系老手嚟。 唔 系，三口后一呢嗰阵时咪新人咯。 但 系呢啲 佢唔担，佢啲三线啦、 啊， 主 角 群。 学院长啊，高桥美佳子对手就系、是、啊，好似系啊， 有田中敦子，有好有。 总之， 龙川大辅有 老中两大，嗯、即系老中青， 好稳定嘅， 都有咁滞，应该好稳定嘅 casting 用嚟嘅呢个系，即系啲主角群里面都系，即系我话我心 正 玩嘢啊。 可以 你呢班人交啲咁嘅戏出嚟， 一拉猖獗嘅大佬，即系有啲系之前我咧应该唔应该攞唔应该攞声优费嘅演出差到系，求其都 啊咁啊第一时间攞个音金出去打先啦。 唔系，应即系讲最头号战包咧系阿凌川，即系凌川系未听配咁差嘅，你即系我对凌川其实有时用觉得凌川配音系掂，我系几掂嗰只，但系哇，我听佢嗰啲懒系白懒嘅关西腔嗰啲咧就系、是。你唔识关声，你唔背唔掂就唔好背啦，大佬呢位好 Q 难。 阴间嘅，其实真系阴间。 真 噶， 即系凌川呢啲 level 嘅声音，唔应该有呢啲弱点咯。 难 听。所以即系应该觉得真系阴间嘅问题咯。 阴间会收货嘅话， 其实唔系收唔收货，我觉得就系阴间指导失误咯。 阴间要佢咁样背。 系啊， 唔系完全用呢样嘢就系、 是。啊，边个阴间啊？ 呢个叫做间元辉明。 未 听 过，喂，有冇乜嘢？ 冇粗字， 黑字， 冇黑字嘅、 okay, 黑字嘅， 唉、okay, 哎，又改会，系又系唔知乜水嚟嘅，应该系应该监督人佐藤红心乜水啊？ 啊， 又唉，即系呢个剧本系，即系呢套作品系去到一个就系、是，哇，你都成神奇迹，即系嗱，有一样嘢就系、是、战斗方面咧，系虚造嘅，即系佢打得平白乜嘅就系。你系关嗰边嚟讲，但你睇嗰个系咪 真噶？上季套绝对双人啲战斗够虚咯啩 ？Sorry 咯， 原来呢套未 即灯尾都未见到咯，系嗰个。 即系你嗰啲系 呢个真系灯尾都未见到。嗱、呢个其实可以啱啱见到仲一点嘅，因为其实 有啲残影咯，见到尾灯残影咯。 你话嗱近似嘅咧，我反而会觉得咧，啱啱呢季即系个四天王咧。最近時都係聖劍士， 聖劍士 ，OK， 聖劍士，但係聖劍士至少對英國騎士都打咗場精彩嘅俾你睇啊！哦，阿傑冇睇到啊！ 聖劍士佢就算佢係即係佢就算佢每部分飛得好快，其實佢係幾個單元做嘅，但係佢每個單元個節奏氣氛佢都控制翻㗎。 唔係我話戰鬥畫面啊，戰鬥畫面啊，我唔理啲劇情啊，淨係但係佢對啊英國騎士嗰下咧，即係六天王之一咧，英國嗰個咧打雪地打。打嗰场啊， 第五六集嗰度咧，嗰场、啊、其实嗰场精彩噶嘛，即系以战场呢第个系精彩，但系喺呢两场战争入边咧，连啊高桥美加子对中井和哉呢个叫做校长对校长，即系两个两大 boss 级嘅互打、啊，你会觉得，喂，你都打情骂俏咋？ 同埋咧，仲有嘢，佢 虽然我睇得出佢哋之前应该系一 pair， 仲有一样就系、是、中井和哉咧，可能系打完之后咧，都能佢哋帮佢伤害慢慢呈现噶嘛。你系唔该，你俾啲 脱衣魔法， 唔系就系、是、唔系你知你打个李佳捷咧校长，你知你前嗰刻打完冇翻嘢， 赤龙师啊， 系啊， 吓吓你啦，吓吓全身伤晒喎，喂大佬啊，你起码俾中间，你俾咩起码俾佢渐知啊，你画面解释个点三， 我有冇听过咩？因为时间关系啊， 呢头打完嗰头全身伤晒，啲人拗晒头，以为你发生咩作画失误就系、是、吓、啊、中间识咗咩嘢？点解突然间伤晒嘅？你咩踢你啲替身攻击咁奇怪嘅、啊、你？我系咪有咩嘢啊？即系呢个作品系大充满大量替身攻击噶，即系天台制造呢个嘢咧，时间超快，快到我睇唔明嗰种。 即系佢唔知做乜咧，佢真系喺呢啲位咧，佢个取舍好奇怪。 唔系，系佢真系诶，唔好讲其他，打斗最好啲，即系呢啲咁嘅片你，你打得唔靓，你都要型仔俾我睇啊！但系连型仔都唔型仔。即系唔好话人哋我呢神话嗰啲系啊，我系开挂，但我开挂我型啊嘛，你 开有型， 其他唔知道。我最尾佢着住结甲喺天空飞住咁样，哇救世主形式，喂真系、啊，你再讨厌呢日一物好型系咪先？ 系，即 系呢个你即使再讨厌个角色， 即系我觉得， 只不过第日呢一幕。救世主嚟噶，型。 虽然我 或者咩双剑十二刀流， 我觉得会话型，我觉得我会存疑你。 黑 剑者， SAO 佢双剑爆斩，喂，开技最后一下开住同你爆血嗰段画面，剧情热血好睇。嗱，佢再即都系嗰句，佢啲剧情再繁驳再唔掂。呢啲好睇，之前我哋闹得好耐啦，阿船啦一嘢由板尾冲向板头，嗱再我唔好理，又系嗰句唔好理嗰段啱唔啱， 唔好理合理 性， 唔好 讲 合理性，好好睇 先，嗰度型唔型靓唔靓型好唔好睇，呢、這个好重要，呢套系你记唔记得有边一场系似样啊？唔系话好睇啊，我话似样啊。 唔系如果深刻印象就好多，虽然嗱，虽然系奇怪深刻印象，即系话呢头啦，呢头好似呢头女 又唔可以咁讲嘅。个 OP OK 咯 ，OP 真系正嘅 ，OP OK 咯 ，OP 好睇噶。 你都 还 可以嘅， 因为你基本你都唔知，即系我又即系你打点解要打，我又唔系好知。点解你哋依招可以打我对手咁？ 系啊，仲有边样好啦？救翻个阿十翻嚟啦，跟住咧嗰个莫名其妙嘅咩黑魔法考试唔好讲佢啦，跟住救翻阿十翻嚟啦。然后好啦，跟住突然间又打上嚟，哇吓、发生咩事啊？ 唔系佢嗰度巫师，佢讲巫师嗰啲过去系重要噶，因为佢嗰度系讲点解亡灵行路人咧系要去发动战争啊嘛。 讲翻 系要讲翻佢哋系咁样去逼害一啲其他用魔法嘅人啊嘛。 嗯， 系啊。 即系我都系嗰句，一开头已经讲咗，佢啲嘢唔系交代得唔清唔楚嗰啲嘢，而系真系你佢啲资料系齐晒俾你，但系就系唔知道你想 齐唔 齐。 即系佢唔系， 你明唔明？即系嗰只每只字我都明白你系啲咩字，但系砌埋一句咯，我唔明白你啲 讲咩 咯。其实嗱，砌翻句又唔系唔明嘅啦，佢有晒理由，有晒啲嘢。我意思就系有晒理由，有晒前文后果，有晒因子，但系只系罗列晒俾你就算咁嗰只咯。结果就系、 是、如果你话好似三年七魔女咁样，你系赶火车咪？你剧情系简单啊嘛，你赶火车，我最多都话咦，点好似咁急嘅明白啲嘢嘅？唔系就呢套嘢，你唔系嗰啲咁嘅校园爱情小品，大佬，你又有咩有两个势力打，跟住有几廿个咩 其他 大堆。 沙田七其实唔系爱情小品嚟嘅， 系啦，即系呢类嘢。喂，佢其实简单，赶火车起码我都唔会话跳钟好紧要。你又本就设定多，魔法有咩六种，跟住咧后跟住几个势力，跟住又咩协定，跟住几廿个历史， 唔系啊，呢个好大镬，就系同你讲紧，而家越嚟越多呢类型作品噶。当然你要拍得住魔法战争嘅有排都未有，我相信。 都系嗰 个，个问题就系呢一种啊，就呢种问题，轻小说开咗个头都未完，我话可能分分钟连高潮位都未到，就想去动画化。然之后你知今时今日好多轻小说，尤其是 fantasy SF 呢一边。中意同你玩設定個世界觀好冷好冷大。 調翻轉唔係咁，你調翻轉咁講，呢啲作品你設定你唔夠咁樣所謂嘅宏大嘅話咧， 呢班唔係阿傑特口講嘅中意，佢唔中意㗎。 唔 係㗎， 就係、是、講呢個最大問題就同你講緊賴嘢啦，想動畫化一季，好多時就同你講嗰一季就淨係同你交代世界觀。 我都未入正題， 都未入正題就同我完咗、啊。越嚟越多呢類型作品啊，今時今日話俾你聽就。 但係相比嗰上次四篇王，其實佢基本程度簡單。 當然啦， 夠低能啊嘛。 佢哋唔係嚴格嚟講，個世界觀冇呢邊咁咩添，冇咁多嘢講添。 唔係即係想象下。 唔係其實真係嘅，呢四套即係叫四篇王咧，話就話其實佢哋其實唔係咁即係冇。唔係話佢冇魔法戰爭咁複雜㗎，而係佢真係可以分得到邊個位俾啲乜嘢你呀，係有地方真係可以揀俾你呀。 佢冇鑑硬將成個原世界觀推曬俾你。 即係好似衰掉咁樣。我睇返我開咪我先知道啊，原來話係有六大勢力嘅。 六大勢力嘛，但係你出咗兩個咋嘛。 有第三個。有第三個最後嗰度至少你都知道有兩三個勢力。 好簡單 嘅。 唔係你開會㗎嘛，四個囉。 三四個。 但系个问题，话俾你听有噶咋， 系啊， 解释都未解， 唔讲俾你听啊， 冇需要， 只不过话系呢班，唔系佢就系咁啦，系啊，话俾你知，佢哋上边系有班大人物喺度会倾噶，但系佢哋系代表咩势力，连佢哋代表咩势力都冇讲啊，系完全冇留冇讲过俾你听， 因为冇必 要 啊，咁啊同你交代好依家个故事咪 OK 咯， 系啦， 但系你譬如你魔法战争嘅情况，系啊，佢解晒俾你听噶。但是除了解話之外冇嘢睇到啦。 即係想象下就係、是、你試下將境界地平線呢用一季時間拍成套小說啦。 因為一季時間拍成我哋都算。我就當用而家嘅篇章即係有兩季 ,total 兩季一前後。 前後兩季 啦。 即係第一二第一。 我就當你兩季你咪試下用兩季交代晒咁多國家囉。佢点死咯？ 都死啊！ 其实而家你最上 你出齐嗰啲国家， 有牌啦，小 就 而家八本，其实八本即系等于人哋卅期，即系四十期嘅份量，其实都未讲晒啊！ 啊，系呢个穿 咁简单，你要改编嗰阵时，咪就系同你讲咩叫做有虾，或者有啲功力嘅改编就 系、 是，就算你小说一开头交代晒嘅世界观，你改编嘅时候你可以捋咗佢，你可以消化完，睇下你俾几多出嚟。冇人必要你照搬㗎。 即突然间话 你小说你小说唔同。因为你小说你就寫落去。大家会预咗你未完预咗你成。OK, 你一开头解晒嘅话我慢慢睇下点样收伏笔点样成囉。动画唔同。 喂佢开头逐渐佢开头解咗话解话之后但係佢又返返去原本啲校园剧情㗎嘛。 係呀。 即係佢冇 佢想尴尬将啲嘢执晒入 去。 仲有一样嘢 又打又 究竟呀究竟江本顺然之后细佬呢即係点解突然间加入咗对科阵营点解突然间升到魔法嘅喂。 嗯。 我好想知道。呢个嘢反而我冇所谓呢个真係冇所谓。呢个真係冇所谓呢个其实冇所谓。因为你佢都讲咗阿妈其实都系魔法世界。 唔系佢妈 系仲系有名嘅级有即系大人物级数嚟嘅佢阿妈系。咁佢屋企佢嗰啲情况肯定系有人去 focus 佢哋两兄弟啦其实。只不过等机会去收佢哋好明显嘅。呢啲唔关。我意思都系咁讲。其实好似圣剑士一定要讲呢句系最所谓嘅。最接近神嘅作品。 神嘅神嘅神嘅神 嘅。其实话就话佢都冇一次过讲晒六。六个 S rank 嘅人嘅背景啦，即系一净系阿英国出嚟先至讲啦。阿 Strider 不话咩第四真组、第一二三都未出场啊，就系第一真组定第二真组嗰条头马先出场啫嘛。 冇觉得咁远 Strider 不啦，嚟今季啦，中烟之前件事啦，咪又系咯，你吸血鬼嗰边。都系关西嗰集啫嘛，嗰集都未出。 正式讲嘅 第三真做咯， 喂，咪正式出嚟咪女王咯。 第三嚟嘅啫，佢第三嘅咋。 跟住仲有个白雀啊，鹰正又兴英雄啊， 第七咯嗰个。 系咯。 啊。 即出咗两个。 第三、第七、第十一同第三两个跟班 ，that's all 啦，够啦。 唔好话佢哋啦，自己个方面都上面其他嘅都只系喺会议度讲过。 你东家出现过啫嘛，系啊。 得嘢预向都讲咗一句话啫。 咪仲有 啲人啊？之后我未睇晒。 我点讲咧？ 唔知佢会唔会讲？但唔 需要讲。你决定啊，佢 K 嘅嘢得，你唔够时间，系。你最少你主线你睇得明白，即系好简单就系、是，中意即天线咁样，好简单就 BL 啫嘛，两个男主角副啫嘛，得冇所谓，中呢啲人先清楚。呢样嘢， 唔系 男主做咩啊？ 嗱，而 系我唔明喎， 我真系要讲翻，其实真系、那个情况就系、是，好黑历史嘅 Face Night 同埋 Ufotable 嘅 Face Night， 好明显 Ufotable 或者调翻转喺 Space Zero 癫嗰套都唔算太黑啫。 唔系，还可以。唔系就系话，即系嘅意思就系话，佢要讲嘢，但系佢做交代得唔够。呢度就系调翻转，佢反而非或者叫 face zero 啦，就系用一个苦肉计。第一集好闷咁掉晒俾你睇先，之后唔飞晒。 唔好话 face zero 苦肉计先啦，你。原本作品唔夠吸引力喎，啊會知悶嘅，你咪學當年梁工咁咯，冇辦啦。 梁工咪係啊，喺度打亂你。 呢啲咪就係同你講，你當你個製作群清楚了解你要改編嗰套作品嘅優點同缺點之後，係應該要篩選、要編排、要成。 篩選而家， 即係尤其是係講緊，尤其是係講緊，當你套作品本身可能唔係真係咁高。即系你套作品本身系好睇嘅，你仲可以照搬，都有翻一定嘅水准。 好似寄生兽咁样。 你寄生兽或者你话呢期，譬如 Baby Step 啊， 或者唔好话啦，七大罪寇简单直接。 系啦，即系嗰啲，即 系 同乜都唔改落，因为你原作本身有咁嘅力，有咁嘅功力，或者有咁嘅水准，都仲 OK。你呢啲呢一批，因为今时今日轻小说，你啲质素有几咁参差，唔使再讲。你。呢类型轻小说你去改，你同我照搬，傻的吗？ 佢系傻的噶嘛？ 就而家呢轮系乜超轻，即系四天王，今季好似又冇咁四月翻好似冇。 咩 轻小说啊？ 好 好似唔算多，有但系唔算多 嘅。下季 啲 D 咪有咯 ，D 啲咪少少咯。 但佢算似样噶嘛？佢 咩似样？讲过好几次。 第三季系 超班 噶。第三季跌咗屋啦。 就以改编水准嚟讲，超班啦，原著点我唔知。 系啦。 即系动画制作水准，佢就系明白大晒要乜嘢做，要点到做啲乜嘢俾你。 衣柜可以挨，我挨咗轮轻小说，啲崩炸之后衣柜比较轻松啲。话到一年四套都系四天王咯。 即系衣柜佢知自己要，即系依套魔法战争佢知自己要做乜噶，但系佢拣错晒材料啫嘛。 就系咯。 佢拣错晒啲嘢入去，表达唔到个主题，跟住然后就做一批好闷嘅嘢出嚟。 即系做到系成套。即系估唔到， 即 系遇到一个闷。 即系你个节奏连唔起嚟，根本就今集讲呢啲，跟住下集又讲嗰啲，你完全扣唔起嚟。 咪最紧要就系 蓝丝带都系。 你明白一样嘢，好多时蓝丝带啦吓。 咪依系以为你似样嘅。 真嘅，好多时嚟讲，你要一套动画或者一个作品啦，当你明知佢系雷，你都踩落去，你就想可以套住租睇都仲可以开心噶嘛。呢套唔得 咯，即系天龙舞嗰啲，其实即系大家系睇你点玩，睇你点死，或者即系再嗰啲睇你 黑 蓝丝， 唔系地下城，最初地下城佢制作群系冇信心到，我可唔可以用重嗰精神做宣传咩？结果系出咗呢招，但系出嚟效果咦唔错喎，即系就算冇个雨带都叫掂啊，出嚟似模似样啦。 算罢啦，真系睇雨带嘥鸠气啦。 个雨带只不过系件衫，即系真系 唔 care 嘅，佢哋唔系真系做。 唔系呢，唔系即系莫名其妙。 呢个真系同你讲歪打正着噶咋，雨带。 但系要出嚟系唔错嘅嘢，即系唔系话 错，咪一路好嘅结果出嚟啦。本身其实呢套嘢 即 系讲小说嚟讲， 我唔好讲佢 哋唔系差噶。 小说我唔好讲小说啦，至少做出嚟佢是正噶嘛，佢啲节奏位嗰啲嘢系。 即 一步步， 不过呢啲就留翻新翻个 新翻再 讲。但呢套嘢就嗱，最 ending 啦，呢度真系火都嚟埋，你搞乜嘢啊你？即系突然间去改编咧， 讲咗 半集时间去改编，跟住啲人我仲以为下入屋冇人吓，喂，你真系谂住以为你第二季啊？你傻？你食懵咗你啊？已经警告喂，即系准备讲，就算你唔理啊，就算你好有信心嘅第二季，你都唔会 ending 咁样搞啊嘛？ 好简单嘅啫，我觉得咧，乌合之众嘅作品咧，我就当你小说。突然爆红，用小说嗰边去个人气去抢到有新 slot 可以再动画化都好 ，sorry 唔应该出第二季，冚掉重连啦唔该。 冚掉重连啦唔该。仲似仲应该好啲咯。 系啦，你真系认认真真揾班识做嘅嚟同你冚掉重连啦。 一句唔 讲翻啦，佢嘅其实都要提多次嘅，《魔法战争》咧就系 M F 文库五年动画化嘅 五大刺客。 头炮嚟嘅，嗰五套咧就系魔法战争、星卡之龙骑士、精灵使之剑舞、魔弹之王与战机，同埋大家唯一正评嘅 No Game No Life。 其他四套唔错嘅喎， 系 啦，呢两套系唔算差咯，即系你话系咪好可以倾嘅？即系 No Game No Life 以外 嘅， 其他四套魔弹之王与战机除咗唔够 budget， 因为同其他有咩叫做有钱人？ 咁你 low game low low 啦，有原作者落去帮手写， 唔关任何原作者事，而 係真係識去搞個故事。 跟住魔忍 其實聽嘢講過咧，入邊有好幾隻 game 咧，其實因為因應動畫，淨係例如巨影花之龍啊，因應動畫而改咗嘢噶。 唔出奇啊！ 係改咗唔少嘢。 所以咪話原 作者 又落 嘛， 又落去 啊嘛。佢冇衝突啊！ 你咪睇下今季 Hebe 騎咯，幾多原創？幾多原創會？ 幾多原創？你啱啊！原創幾多？發俾你。 下季再講，下季再講。 好正常嘅青春片， 青春片 變咗拍合片。 你好，下季再講。 跟住《魔彈之王與戰機》都係嗰句，你冇錢拍唔到嗰啲嘢，但係夾硬拍。呢啲喺畫面上嘅 非戰之罪啊， 係死梗嘅。精靈四肢劍舞同星克龍騎士就明白自己強項，就係所以喺第三、第六、三六九、十二呢四集咧，用盡全力去話捉手。 得嘅，其實唔差嘅呢套。 精靈四肢劍舞咧就係唔知自己有啲乜嘢，就係、是、所以咧就好試正咁做曬個故事算啦。 呢套好似有木會依吹，我記得。 我唔記得啦。 但係又知咩係佢 喎？頭炮啊嘛，咩叫頭炮？ 咁樣嘅喂，大佬， 即係要等你冇期待後面嗰啲。 先講啦，算好彩㗎啦。頭炮咁樣爆死法咧，佢唔同你講，即刻 cut 即刻 call down 後面嗰幾套停。 冇得 call down 啊嘛，好明顯。雖然其實呢五套咧，除咗個 Game Over 之外咧，其實4套咧喺 唔算大賣啦。 喺銷售量度其實大。 算失敗添啦，算失敗。 但問題就係 真係大敗啦，而家三度係失敗嘅。 不 過1000-2000未，即係學未先未到啲人。 有咩先？魔法戰爭咧？ 300+，唔知有冇？好似300+嘅，我記得。 而其他嗰三套都有1000-2000嘅。 係咯， 1000+差唔多啦。 魔彈好似都有3000。 我操， 好嘢喎！佢 唔係因為魔彈真係其實真係畫面問題嚟嘅，佢入邊真係動畫 OK 嘅做得。你都明白，因為同埋佢真係要喺嗰個位元咧，所以有啲一定要飛得快。但係佢飛得嚟，你唔會令到你個世界觀有大影響啊嘛。嗰度係我知你個世界觀講咩，但我唔知你搞乜。即係呢樣嘢係好決定性嘅，係完即係所好似即係嗱，就有啲似阿傑特嗰陣時評價魯魯修咁樣，你啲嘢飛嚟飛去，我就話我哋睇到啊，但係其實呢度連我哋都睇唔到你點飛啊嘛，中間。但我係知道，即係但係你哋係冇變，即係感覺上就係你哋嘅立場、你哋嘅心內心，其實嗰啲冇變過嘅。但我就係唔明白點解飛到去嗰度咯， 莫名其妙，即係去到一個嗱，呢、這個就唔用，即係費事兜咗。嗱，除咗呢套，即係喺印象中最魔法戰爭算係最差，即係如果你話最離譜係魔法戰爭，如果你記錄嚟講，喺度真 係你話你用點樣咩？ 即係你個人評價最垃圾嘅動畫。 系一套咧，即系一套系真系，无论系原作嘅粉丝，定系就咁睇动画嘅，都闹到佢一撇嘢。好，唔系太多动画系真系会做到呢个地步。 其实睇我知 得罪晒原作， 全世界得罪晒， 同其他 即系差 动画动画入面 嘅。喺我自己咧，我就系一二位最讨最即系最垃圾嘅一二位嚟嘅。但系我都要 我想问下一二即系边两套咧？ 呢套同埋 Green Green 动画版 Green Green。即係好頭拍好早期嘅18禁 game 改編嘅，但嗰套咧，我嘅問題其實咧唔係話，而係佢每一集都花一半時間去三巴架嗰度，所以真正而佢哋咧每次雖然係佢哋做推手，但係喺度講佢哋點樣去耍變態，每集都俾翻10分鐘佢哋三個人喺度耍變態，跟住剩翻嗰十分鐘就俾主角去發展故事嘅，即係嗰個手法咧，你。间中你玩一次冇所谓，间中玩一次，大家会好笑，但你集集都系咁样就好恨，好恨讨厌，嘥时间。 但系你咁嘅讲法咧，都比起魔法战争好好多咯。 系噶，嗱，即系整体嚟讲，其实嗰套咧，我都话我讨厌嘅头一二。 如果点讲咧？如果个别，即系你话平均总平均 S 级嘅魔法战争嘅话，如果个别嘅话，冇希望咯。个别嘅，佢 ending 系反台嘅，跟住另一套就系、 是，或者应该咁样评， 又系 宫崎 真守嘅嗰度死啦，信仰上对夫又喺度反台嘅。 真系啊，我都要加翻，我就要再讲多次。嗱 ，Green Green 系因为佢呢个时间分配令到我，因为佢嘅时间分配系最低 ranking 嘅，但系佢喺剧情或者人个嘅角色内心咧，佢又唔系差嘢嘅。但系调翻转呢套咧，系每套咧都未去到地底啦，画面又未去到地底啦，故事又未去到地底啦，解谜又未去到地底啦，乜都未去到，乜都落揸唔到第一。 但系 乜都系第二、第三。 唔系你平均次最高咧嘛？ 系。所以佢合计嚟讲咧，佢就系最近合计嚟讲最 总分最高咯。 十分 系啦，冇第一，但系第一，冇第一嘅第一。 喂，咁佢科都系攞。 喂，有冇听过咩叫平庸之恶啊？ 呢套 佢唔係， 佢其實唔係平庸，係平庸之下。 佢設佢佢反方向嘅幽靈心 因為即係好簡單嘅啫。我嘅講法就因為真嘅，我自己睇唔好話動畫，任何作品都係有故事都係嘅。我如果睇得落去嘅作品，即係你同我唔啱電波，或者直頭黑我憎我停嘅，例如《烏合戰爭》咁樣，得我會 cut 咗佢。 好乾脆地 cut 嘅。乾脆地 cut。我睇得落去嘅，我係會盡量發掘佢裏面嘅所謂優點。如果唔係嘅，我根本睇唔到落去。你哋之前鬧到落地底嘅 ，OK？ 你話譬如魔亂，其實我都係嗰句啦，我覺得唔係咁差。如果唔係，我睇唔落去啦，老實實。 我依陣啊， 而《魔法戰爭》就係一套好簡單咯，睇咗兩集緊睇唔落去嘅，好少噶，因為當你開頭你個先設吸引到我，我通常都會睇得落去。即係唔計嗰啲呢季翻我睇完啦，開始揾圍珠，開始揾成。揾翻嚟睇咁耐，嗰啲再傾。呢套係好難得地，我開波對佢個設定成有興趣開，然之後兩集就收皮。對我呢個睇翻嘅習慣嚟講係好少有嘅，話俾你聽，應該係未出現過。OK， 過咗係傳統咯、 啊。即係你其實 我會有興趣去開而俾我腰斬嘅翻，應該全部人有嘅。 即系应该话，连第二集嘅机会都唔俾佢哋。 我两集，我睇两 集， 我睇两集噶。 我 入， 唔系你唔系一集嘅， 两集咪入咗魔法学校噶第二集啦，系嘛？ 系 攞咗武器噶啦，去咗校工嗰度。 唔系呢套亦都好嘅，佢为佢最大优势就系、是、优点就系、是、以后我中意知道就系。 因为我唔记得咗两集定三集，话唔知乜嘢打破规定走咗去战场啦嘛，然之后咪执翻出嚟啊嘛。就系嗰下咯，就嗰集之后我停咯。 唔係都好嘅，又話有個標準啊嘛，有啲嘢 魔法戰爭，唔係，你又多咗個標準啦。嗱，計呢個學美線啦，計呢個那套名作啦，之後又多個標準，魔法戰爭， 所有噶嘛， 再睇翻兩翻就係魔法戰爭。 唔係，跟住仲有再古早嘅跟道啦。 乜跟道调翻转真噶？另一样嘢嚟噶，你沟片啫嘛。 佢特登搞嘅。 佢特登搞，因为风格嚟嘛，其实系。 好搞啫。好啦。 都系嗰句啦，咪睇下嚟紧会唔会有一套可以出到佢咯？我会期待宝宝听。 宝宝听传说。好啦，咁 都听动画化先啦。 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睇下次我要讲啲古灵精怪嘢讲啦。好，拜拜。